人参果没有周驼。 哎呀，你 西游记里有。 对，没有人参果，有党参。 对，反正是各种应季的部分哈。京郊有很多采摘的园子哈。 嗯， 我们今天在周一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京郊的冬日采摘。 对呀、啊，冬日也是很温暖的，就像这首歌一样， 是大 家有一个好心情哈。 是的，希望各位呢今天听我们的节目，这是人间有真情哈。 哦，对，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号一零七三，听我们节目组周一为各位准备了哪些新鲜好玩的路上资讯？ 好嘞， 我们一直就这样向前走。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一条一条的来跟各位说一说、啊、 来呗。 第一条，未来的三年， 嗯， 也就是2021年哈、啊，上海这座城市将为西藏， 嗯， 输送游客大概是110万人次。怎么理解这句话呢？后边有非常详细的陈述了。 对，这个昨天我就看新闻哈， 怎么说呢， 一眼瞥见了关于西藏的消息， 瞥见了啊、哦。 对、哦，然后呢，我是先看的那个画面， 嗯， 哇，简直是太美了，太神圣了， 图片是吗？ 直接是那个，其实是视频，但是跟静止的图片、油画一样，宝蓝色、蔚蓝色的湖，还有远山， 都是些错。那个、 对，都是对各种错。然后那各种山上面有积雪，下面是绿意青葱的。我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拍的这个视频， 嗯嗯、 我当时还想，我说，哎，我是这个跳到地理频道了吗？然后一看是新闻，然后说是西藏。 像 太向往了，对，所以说西藏真的是个好地方，大家可以去好好的感受一下啊。 对，但是希望准备之前呢、啊、就好好准备好自己的身体、 嗯、 去了之后别太激动啊， 是别激动啊。 对，18年至2020年、嗯、哦，2020年， 嗯， 上海将为西藏输送游客达到110万人次。12号，上海市旅游局、西藏自治区旅游发展委员会这两个部门 啊 签署了2018上海游客援藏行动计划。 哦， 援藏 哦是这样的、嗯、怎么回事呢？ 对 我们来详细解读一下。 好的， 上海市旅游局局长徐卫婉介绍说、 哎、 西藏日喀则地区呢是上海对口支援地区、 嗯、 多年来上海市旅游局高度重视旅游援藏工作，上海与日喀则携手推进了当地旅游设施建设、旅游人才培养、旅游宣传推广。在2018年，上海与西藏自治区将加强互动宣传推广，深入推进旅游业区域合作，进一步扩大双方优势协同效应。 是的，其实在这个大的主干部门的这样一个合力协作之下呢，一些旅行社呢也是在游客护送、人才培养、产品开发等领域加强了合作哈。 嗯、 比如说这个西藏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说呢，我们与上海国旅国际旅行社已经合作了近40年。 哦、 嗯，40年的时间，不仅在国内游的领域，在入境游领域也共同开发了多种产品，吸引境外游客前来西藏旅游。而且西藏与上海旅游业界的加强合作，推出更多创新旅游产品，能吸引更多境内外的游客前往西藏这个神圣的地方玩去啊。 是的，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受我们的西藏啊。 对， 对，反正呢去年12月国家旅游局就提出来了、 嗯、 说2018年至2020年对口援藏的省市将为西藏输送游客2000万人次。 哎呀，这个厉害了， 真的非常的大啊、 嗯、 然后西藏自治区旅游发展委员会的主任王松平也介绍了，说上海等长三角城市是西藏最大的客源输出地。 嗯， 那来自我国三大电信运营商的数据显示，长三角地区每年都为西藏输送的游客超过500万人次。 哦哟， 预计在2018年啊、那长三角地区呢为西藏输送游客大约是700万呢。 希望呢、 嗯、 就是输送的这个运力比较充足， 对， 安全得到保障哈。 嗯，是的， 西藏确实挺漂亮的。 对， 我这一生都快活了37年了、 哦、 也没去过西藏。因为是年龄越高，是不是去的时候那个所谓的那个想的就比较多了，是吧？ 对，我觉得其实我之前因为是有高原反应，所以我就是、根本没有心情去领略西藏的美、 嗯、 但如果要是再让我去的话，我肯定要自己慢下来，然后好好的去感受一下西藏的美， 调整自己的步伐哈。 对， 第二条来自关注河北省秦皇岛的事儿哈。 对， 这个因为冬奥会的问题哈、 嗯、 河北省将在2020年非常多的一个受欢迎的程度哈。 嗯嗯， 为了展现北戴河冬季的魅力，这个拉升冬季旅游的热度，推动全时全季旅游的发展、 嗯、 这个冬季秦皇岛北戴河区以第2届秦皇岛之冬旅游文化季活动为主题，以 年文化、 啊、 灯文化、冰雪文化、体育文化等为内容啊，积极筹划了丰富多彩的冬季旅游活动，形成了满城皆风光的节庆旅游新形态，大力打造冬季旅游品牌，我觉得非常适合他们定位。 是的，那从2017年的12月下旬到2018年的3月上旬，北戴河2018旅游发布暨新年音乐会，点赞北戴河，加油新时代，庆元旦全民乐跑活动，还有什么冬泳表演活动， 冬泳厉害， 对，冬泳可厉害了嘛， 冒着气儿就上 啊，真的，那个我们同学他妈 哦， 就是在我们老家冬泳都上了新闻联播了。对， 全家非常开心 啊，人家非常的开心。 嗯， 是的，反正就是很多的节庆活动啊， 厉害厉害， 这是秦皇岛的很多的节庆活动。 对， 这个欢迎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是是， 快乐冬欢季，炫彩嘉年华，这个冬季北戴河正以风纯白雪、舒缓旷达、激情刺激、火热浪漫的多元化旅游格调，带游客走入欢乐的世界。 嗯， 在北戴河，市民和游客都可以领略独具特色的滨海自然风光、民俗风情和节庆文化，可以参加大赛赢奖品哈、啊，享受丰富的这个冬季旅游文化大餐。 是的，就在上周的时候，我们播报了这个万豪酒店的事情哈、啊， 对， 错误的引用这个不规范，对不对？ 是的， 现在国内在线旅游运营商开始下架万豪酒店的产品了。 哦， 这个事情也是一连锁的反应哈、啊， 直接影响到万豪集团的效益， 对，以及它的信任度哈、 啊，形象啊。 万豪国际集团将中国及西藏以及中国港澳台地区列为国家的这个事儿啊，正引起公众和旅游业界的普遍不满。 嗯， 国内在线旅游运营商 OTA 开始下架万豪酒店产品，万豪国际集团负责人再次致歉， 嗯， 承诺整改并公开社处，就是查的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回事啊、 哦？对、嗯，记者登录的生活服务类的团购平台之一啊，咱们就说美团吧，美团酒店官网和美团的 APP、 嗯、 就已经搜不到相关的万豪酒店的任何信息了。 下架了吗？ 对，像同城呢也已经下架了万豪的相关产品，但是在部分的在线旅游运营商的网站上，暂时还是能搜到北京JW 万豪酒店、嗯、北京富力万丽酒店，还有北京金茂万丽酒店等多家万豪旗下的品牌酒店。 其实万豪国际酒店这个集团拥有很多的酒店，289家、 嗯、这是在中国就拥有289家。 我们了解的万豪、万丽、丽思卡尔顿、万怡、威斯汀、喜来登， 对， 目前万豪酒店的中文网站和 APP 已经无法打开了。这个事情影响了很多很多整体的一个问题哈。 对， 其实我们会觉得就是当然了，也许是因为他口误或者是种种一些原因、嗯嗯 对，或者他对这个可能并没有特别的去查阅呀、啊，或者特别敏感。 对对对，但是这个概念上的东西、嗯、不管是上层下层层层传达是一定要到位的， 对， 一定要注意这个文字的引用的问题。 是的，主权就是主权，这个无论是你什么原因都是不可以更改的。 是的，这个一定要在这个态度上一定要严肃谨慎哈。 对，相信万豪酒店呢这个也会马上整改啊。 白俄罗斯，现在你继续简化签证制度，吸引更多的游客，都大家都在做这个事， 对，都在做这个事儿呢。 在做， 不要说的这个吸引游客就是指中国游客、啊， 对不对？嗯，中国游客啊。 对，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11日要求相关部门进一步简化签证制度， 嗯， 以吸引外国游客来白旅游。 外国游客、啊， 对对对、 嗯、 啊！据白总统新闻局的一个消息说，卢卡申科当天呢出席了关于放宽签证制度研讨会的时候说、 嗯、 哎呀，近年来呢来我们白俄罗斯啊这个旅游的人数越来越多了，为了吸引外国游客啊，我们出台更加简化入境手续这些等等相关法律、 嗯、 使旅游业成为本国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 嗯、 啊，他也希望国内有关部门继续努力和管管，为外来游客创造更加便捷的入境条件， 希望有关部门的这个管管哈、 啊、对。 据悉呢，白俄罗斯政府就简化签证制度提出的建议包括延长外国人自明斯克国、啊、就自明斯克国机场免签入境的时限啊、 嗯， 允许其在白俄罗斯免签逗留期间无需到白俄罗斯内务部门登记等等。 嗯， 此外白俄罗斯方呢计划在2019年举办第二届欧洲运动会期间采取额外措施，为外来的运动员和观众等提供入境的便利。 哟， 这是个非常便利 的 方式啊！ 是的， 是的。 对，2017年初，白俄罗斯开始对从明斯克国际机场入境的80个国家公民实施免签入境5天的政策。哦、不久前呢，白方又给予了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公民10天免签入境旅游的优惠政策。 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 嗯， 运营的这样一个顺畅， 嗯， 去的人越来越多， 对 这个制度会越来越放宽哈 啊，是的， 全世界敞开怀抱啊，敞开怀抱、 嗯， 迎接各位朋友的到来，就是敞开怀抱、 哎、啊，是的，嗯，好的， 吓死我了。 还好你及时的圆了回来， 对，你这是就是 对你得捡回来是不是 CPU 吗？嗯，是的， 第一条哈。 就是好多人说菲律宾好玩又便宜，现在正是越来越吸引大家的一个国家。菲律宾怎么了？ 菲律宾也有一个火山喷发了，叫马荣火山啊。哎呀，这个名字，对，这个名字， 这个荣是容易的荣啊， 对，它是一个音译嘛，无所谓的。 怎么了呢？ 这是据菲律宾某报的报道，说菲律宾的马荣火山在本月的13日喷出高达3000米高的火山灰，之后呢，在8公里的危险区内，至少有1.3434万名。居民面临降下火山灰的风险。 3000米高的火山， 对啊， 相当壮观以及可怕的事情。 对啊，这个直接会对我们的人身造成伤害的。 据报道呢，菲律宾那个当地的减灾风险管理中心的负责人说，截止当地时间13号晚上8点，在火山5公里范围内的村庄的撤离行动仍在进行当中，非常的麻烦。 这还挺严峻的呢，而且时间紧迫。 是的。 那12日下午，马荣火山的喷发造成，加玛丽地区降火山灰，几分钟之内药店里面的口罩就被一扫而光。 虚的，必须的。 对，全是防霾。 对呀、啊。 减少风险管理处向20个受火山灰影响的村庄的居民分发了至少5000个口罩。截至目前呢， 有这几个名字厉害、啊。 对呀、啊，哎呦我的天哪，安诺冷苗龙牙和卡苗格营苗龙牙，仍在撤离当中、他们仍然没有确切的撤离人数。那有消息称，居民将被安置在指定的安置地点。 还好，还好哈。 对， 据悉，这个马荣火山在13号下午稍晚时再次喷发了。加玛丽社和伊诺苗丹社都下了火山灰，下火山灰这个事儿哈、当地居民形容说呀，马荣火山附近的天空在当地时间下午5点左右开始变暗了、然后他们闻到空气中有股浓烈的硫磺的气味， 这不好啊，这马上就要喷发了。已经 据了解，下火山灰的村庄是伊兰雅、杜巴、素亚、卡万岩、沙诺岩、布巴拉商和利莫德。近期有计划去菲律宾旅游的朋友需要注意安全，做好一定的防范工作哈。 对对对，你像印尼啊还有菲律宾这些，因为都处在这样的一个火山地震带上，所以他们就喷发是很常见的事情。 是是是， 大家还是要小心啊，注意火山天气预报。 是的，时间来到了11:47，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5，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一个片花之后，听听各位听众现在正有什么心灵的反馈哈。 好的。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 其实这些攻略啊，都在民间的，大家去了这个地方有自己的感受之后呢，反馈到一些互动的网络平台上，大家可以参考。听众呢每天会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答录机里留言，希望各位加微信公众账号准时答录机，准确的准，时间的时，回答的答，录音的录，机器的机。 对， 来听听各位 ID 的朋友们怎么说的哈。 好， 这位朋友叫做起名要果断，他说昨天晚上做梦了发了个梦，梦见在古巴留学的同学去蒙古旅游时找了个女朋友哎呦，这是 对 这个梦挺长的 这个梦 世界很大希望你圆梦是吧？ 对，反正还有一个叫做 端午章， 端午章说，非洲的朋友问我怎么开学时间还出来旅游啊，真是让人一秒爱上坦桑尼亚呢。 是，那天咱们说的坦桑尼亚， 对对对对对， 大家是因为那个话题，我又摘了一些大家的留言哈。这个紫金叫做 Nonstop， 他说他在坦桑尼亚半个月。朋友圈下的朋友们评论大多觉得非洲啊乱脏。看来提起非洲大家的印象还停留在这个动荡不安上哈。所以我此行我把住过的酒店都发了出来，让大家了解一下坦桑尼亚真的是一个极富魅力的旅游目的地。我们的那天古月先生 对对对，也跟我们聊了， 非洲的朋友都说坦桑尼亚是神奇，世界的大自然都在那边 哈，好神奇。 听完了大家的留言之后呢，希望大家继续在路上把自己的心得发到准时打录机上哈。我们这个要说是京郊采摘是吧？来首歌进入我们这个上半段的主题环节。 乘的马总在0点准时到达，我 通你的电话，我们都别忙了，出去轻松一下。 没有比这更好的主意了，其实我也这样想的。如果每天都是匆匆忙忙，快乐也会变老的。 让我们快出发，就像小时候一样的去玩耍，常常忘记了回家，一起去海底吧，听听吧电话，关掉吧，不想他想明天，快乐出发。 这个歌啊，有了年头了。 嗯， 林依轮先生 对， 和零点乐队的主唱 是 周晓鸥先生的合作。这么一对比啊， 哎呀，这些不要对比嘛，各有各的特色嘛， 就没有伤害。开玩笑啊， 对对对， 都是非常好的歌手啊。 是的， 今天我们是以一个快乐的心情到北京周边去采摘去啊。 嗯， 我们的编辑和周驼找了很多很多方方面面的知识啊。 嗯， 嗯， 冬天啊，想出去玩呢，大家有些担心。 嗯， 气温低，是不是？所以说度假村就是个很好的去处， 哎， 对不对？ 对，到那儿可以很温暖的去享受一下啊。 嗯， 四季当中各显神通的度假村，冬季里面是表现不凡。 嗯， 冬季北京郊区度假村哪里好呢？今 天 就为大家推荐推荐啊。 对， 来看看各种小村庄啊。 村庄 是的，冬季北京郊区度假村哪里好？首先我们来说一个排名不分先后啊，山里寒舍。 哎呦，这个名字很大。 哎呦，还寒舍，哎呀，这谦虚了。 欢迎来到寒舍做客。 对对对，实际上特别的富丽堂皇。 上菜。 对， 二百来个菜。 是的，哎，欢迎来到寒舍。一开门，哎呀呀，我的眼睛，哎呀，金碧辉煌。 不管怎么样， 嗯， 宾至如归， 嗯，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对不对？ 对对对对，就是这样的。 拿出好酒好菜招待这个客人哈。 嗯， 说起北方的冬天，大多数的朋友都将进入和被窝谈恋爱的季节，早上起床是一件很难的事儿。 嗯，那我怎么就八点钟就醒了呢？ 啊，调整一下，你三点睡是。找不到冒冷外出的一二三条理由， 是， 殊不知邀上咱们的闺蜜好朋友或带上闲不住的孩子，找一个温暖的农家院， 嗯， 寻一处山谷秘境，享一刻宁静悠然， 嗯哼， 开一场欢腾友的大 party， 嗯， 过一个无人打扰心里的较好的冬天，是不是非常的爽？ 是啊， 很多的寒舍在山谷等你。 那么首先呢，拥抱自然，浓情亲子，亲子游，对，你肯定得带着孩子。 想想， 对啊，你这有孩子的，你就是带着拖油瓶，你说，哎，真是， 对，真的带， 烦死了啊。 嗯，还行 啊，还行吧，透明快乐着哈。 适应， 经历了万物葱茏的盛夏和硕果累累的秋季，山谷换了新装， 是不是？ 枯黄的芦苇絮，山谷的河水映照着蓝天。 咱说说咱北京今年的冬天的空气质量， 咱真那真的是特别棒， 点赞点赞。 对，你看，像今天这是属于阴天的情况，它不是说雾霾， 不是，嗯，很好， 真的很好了啊。 谢谢谢谢。 是的。哎呀，树叶已经落尽，但是仍有红的果实挂在枝头， 嗯， 比如说柿子。 哎， 对，真的柿子，那柿子树都特别高，然后柿子还特别结实，都不往下掉。 对 对，然后你也够不着。 嗯， 对，嗯，没有城市里的高楼遮挡，孩子们才能接近自然的本真，形成对冬天真正的理解。即使是冬天，也可以尽情享受这个山野田园的自然馈赠，很多都是不收费用的哦。 你看看， 爸妈和孩子一起去喂养家禽、捡拾鸡蛋，培养孩子独立生活的能力， 嗯， 观察自然、自主思考的能力。同时呢，农家简单的劳作也可以锻炼孩子的体格，塑造朴实坚毅的性格。在这里呢，勤劳的农家、贴心的管家都能让爸妈和孩子感受到最自在、最真诚的浓浓家乡味儿。 真的是现在啊， 嗯， 高楼大厦林立， 对， 我们天天在钢筋混凝土的这样一个建筑物当中啊， 嗯， 坐电梯上，坐电梯下啊，电子门开，电子门关， 嗯， 也就这个区域了，你也见不到大自然，顶多楼下绿化，现在还冬天，没有什么绿化了，都枯黄了。 啊，对呀，啊， 去大自然感受啊，比如说你要去热的地方，咱们去南方看看啊，走到小桥流水的地方，让孩子呼吸自由吐纳，那个感觉就像我们小时候一个篱笆院里的温馨感受是一样的， 嗯， 特别好。让孩子多出去走走哈， 对，孩子得多出去走走， 天天盯着屏幕 iPad 什么的不好， 对，更别让他天天各种补习班，哎呀，下了这个上那个， 很累的，很累的， 哎， 啊，就是欢唱 的聚会啊，派对的风尚。若是周末或者小长假想和朋友们聚会又找不到场地，公司开展年会啊又安排微落实山里寒舍、那里的乐活乐享乐优乐怡院子的面积大概有80到500平方米。 哎呦我的天哪，这么大的院子呢。 还有集像西餐、咖啡、小型会议于一体的咖啡厅，适合不同需求的私人、家庭、大型派对和企业年会。而且屋外的宽敞无比的大院子， 哎呀， 这个自由的空间很大。白天呢光照充足，非常舒适。晚上一开灯光呢，非常棒的那个 party 的。 对 呀、 朋友们还可以烧烤、 聊天 。 对 呀、 非常好。 还有饮茶赏月。 对。 每个院子的房间以及山里的餐厅都有超大白色背景墙，可以运用到投影幻灯片。 大背头。 对。 最佳优秀员工奖。 是的。 最佳缺勤。 我以为是要放电影啊。 也有可以啊，可以啊。 对，也可以放电影、 各种幻灯片，各种放电影。 是。来灾难片放映。 地道战等等的一些。让我们爱珍惜现在的生活。 对对对， 你发现现在这个农家院的那个感受比之前升级了，以前就是住宿的地方吃个饭，现在的好多活动可以展开了。 我觉得就是大家对于农家乐这三个字或者说农家院得改改你的固有印象了，不再只有一个什么采摘的棚子， 没错没错， 对，而是各种高科技还有时下最流行的装饰的方式， 是的， 对，风格都可以让你体验到。 时代是在变化的。 对， 现在是18年，想想3年之后2020年的时候，农家乐又成为什么样一个样貌？那时候我们的这个通州的那个环球影城已经开始了吧？2020年差不多， 到是2020年应该就开始营业了， 对对，那是不一样的感觉哈。 对， 世界在变化，我们的心境也要随着世界的变化一起调整档位哈。 是的， 这里是每天给大家更新新鲜资讯和旅游态度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一个片花之后，下面的还有很多精彩的推荐，大家一定不要走开啊！ 好。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 别想你，忍不住我提醒自己，伤了心，有些事也有过去，心很痛，痛得不想再做我自己，别回头，轻易去远一近，很想你，也不是因为失去你，爱了你，用尽我全心全力，一生情只为这一次与你相遇，情难了，难再续，难再续，人纷飞，爱相随，哪怕用一生去追，我又怎能追得回，与你相偎，我为你痴，为你累，我又怎么无可退，曾经深情你给了谁，全心全力，一生情只为这一次与你相遇，情难了，难再续，难再续，人纷飞，爱相随，哪怕用一生去追，我又怎样能追得回，与你相偎，我为你痴，为你累，风雨我都不后悔，我又怎么飞。

这个其实有些在山里的一些住宿地方，一般是四面环山， 嗯， 比如说寒舍这个地方哈，周边有小天门山、野长城， 嗯， 是吧？五十一凳长城等等，均是免费攀爬的，冬天也不例外。但是一定要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哈。 是的。 当然如果你想找一个绝佳的欣赏和拍摄雪景的地儿、 嗯、 如果你想感受最美妙的雪地活动，那就去山里寒舍哈、 嗯、 无疑是最天然的踏雪圣地，铺天盖地的白色壮观无比。如果这次这个冬天咱们下雪的话，一样感受同样的雪景啊。 对对 对, 对， 是不是？嗯， 山谷里面可能人家也不多，所以就更加的静。 说说吃的倒、 嗯、吃的啊，吃的也很多呀。 嗯， 吃的你像 舌尖山里乐活新年。 哎呦呦呦呦呦，乐活新年哈！我们先看看这个山里能吃什么。就是现在在大都市呢，其实我们都有这个感觉，你就觉得年味儿越来越淡了， 啥都能吃着、嗯、哦。 对。你是什么都能吃着，然后呢，你比如说放炮放花要到指定地点， 对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 对对对对。 然后呢，一到过年，为什么票这么难买呀？因为全都走了，所以你要是留在北京的话，一出来空了半个城， 很空很空。 对、 哦， 所以就是这样哈。 对， 对，过年殷殷期盼，仿佛还在我们小的时候。 没错。 那冬天你可以来到我们的京郊来过一个乐活新年。村子里的人家屋檐垂挂长长的冰柱，家人在堂屋围坐在一起， 多聚合呀。 对呀、啊，桌上各式各样的北方。年夜饭菜都冒着热气儿，这些都是用山谷里干裂的泉水做的， 六比六。 蔬果呢，也都是原生态的土壤培植出来的。 对对对， 你知道那些果农，那都得扒拉，把那个雪扒拉开来，然后把那个土挖出来。哎呀， 辛苦， 土豆子 很辛苦，很辛苦。 对呀、啊， 这他们的耕耘果实哈。 是的，来西红柿，嗯。 其实他们 黄瓜， 对呀、啊，他们 呵呵、就是、还有豆角。 对，除了就这个感觉， 嗯、 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耕耘。 嗯， 最重要的，我觉得咱说实在的哈，除了能就是新鲜的瓜果梨桃、 嗯、 卖个好价钱最重要、 嗯、 对不对？ 对， 收的时候跟提价啊。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们的农民伯伯呢、啊、 对， 就农民伯伯不就朴实吗？ 朴实 你也不能瞎提价啊。 对对对对对，反正好收成好收入哈。 是的啊、 嗯、 好的，那这些就是连、 哦、 腊八粥里面核桃花生都是自己家自家地里出 的，必须 的 必须的、啊、 香甜可口。 嗯、 像这个院子里有土锅，还有房间里面有现代的厨房设施、 嗯、 正适合举家团圆，你可以自己做，重温过去几世同堂的温馨、 哎、太棒了。 哎呀，屋外雪花簌簌落地，大人们互相聊天，孩子们追逐嬉戏，好一个乐活新年。 有条件的，现在咱们有各种的手机、 嗯、 单反什么的，一家人聚好了五秒咔，全家福。哎呀， 还真是，你看那个就是让我想起以前真的住四合院的时候，那一大家子多热闹啊。 住四合院呢？ 没有啊，我就是看电视里面 住。就是啊，那个感觉嘛、 嗯、对， 五世同堂还五世、 嗯、哎呀，你几世同堂都重要， 热 热闹是最重要的。 对，刚刚推荐的这个农舍山里寒舍哈， 嗯， 还有就是长城脚下的公社了。 嗯 这公社坐落在长城脚下八平方公里美丽的山谷当中、 嗯、 它呢有十二名亚洲杰出的建筑设计师建造的当代建筑艺术作品，不单住、啊、你看 真的吗？ 还可以看一看哈。 嗯， 酒店环境那当然是很安静的， 嗯， 屋内设施类似四星级的标准、 嗯、 一眼望去窗外就是森林， 这个好， 冬日的清晨格外的静谧，小鸟在枝头跳个不停， 啾啾啾。 对，还可以看到小松鼠觅食，环境绝佳。 嗯， 不足的地方是， 由于这个地方平时入住客人较少，所以显得极为清静。 故意的吧？ 啊，对呀、啊， 加分了吗？ 对呀、啊，这有什么不足的？ 干啥？ 对，现在都是 欲盖弥彰啊， 欲盖弥彰，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多不容易呀。 是的，是的、 嗯、 确实是哈， 对， 静为先哦。 是，而且你看啊，如果要是带孩子的话、 哦、 酒店还备有儿童公社，里面活动很多，像烘焙、儿童泳池、图画等等。酒店有两个餐厅，西餐厅主打意大利菜，周五周六晚上还提供 BBQ 烧烤。 哦、嗯、中餐厅是穿越 川粤菜。 哎呦，南方北方。 对啊，穿越，你看，哎，这一下这名儿多好，穿越菜。 对对对，地点昌平京藏高路啊，京藏高速路哈、啊、 对， 水关长荣出口啊。 嗯嗯， 这个自驾呢大家可以搜一搜，很明显哈、啊、 嗯， 也很容易找到。小贴士，整体而言、 嗯、 刚我们也看到了，设计师十二位亚洲设计师开个会， 而且极为清静， 是吧？十二个生肖一起开了个会、 嗯、对， 价位比较高 啊是的， 这个欧美啊外国的朋友居多啊、 嗯， 附近除了水关长城和一段专属酒店的野长城之外，没有别的景点，静了是吧？比较适合喜欢安静和亲近自然的人，周末偶尔一待啊。 啊，是的，这个肯定的嘛。那平时来的人少，那肯定单价就高啊。 主题不一样， 对，主题不一样啊。 是 啊，质量还是非常有保障的。 排名不分先后，下一个推荐的 是，对，下一个推荐是鹅和鸭农庄，这好像听过， 听过听过啊。 对，鹅就是大鹅的鹅，然后鸭就是鸭啊， 烤鸭的鸭。哎， 是的，就是这个非常的简洁明了啊，接地气儿。农庄呢是以自然风光为依托，几乎全部都被绿色植物所覆盖了。哇，花香四溢的春季，嫩绿的树苗在游客的爱心栽培下茁壮成长， 棒棒的。 炎炎夏日，清凉的河水荡漾，绿树成荫，户外泳池里也都是游人们避暑嬉戏的身影。 哎，你发现没有，现在北京周边好多地方都有户外泳池了，夏天真的是太棒了， 太厉害了，都有户外泳池。哎呀，还得天天换水。 好，好，这都出来了。 好啊，出来了啊，这 国语出来了 啊，出来了之后还有什么呢？ 瞅他胖的。哎呀， 哎呀，你不要这么评价人家身材。 秋天，秋天，秋天，秋天 是秋天，秋天在哪儿呢？ 硕果累累的秋天。 哦， 来果园里亲自体验秋收的乐趣，采摘嘛，品尝劳作的果实。到了银装素裹的严冬，做雪人、打雪仗、滑冰车，更可以勾起您对童年的美好回忆。 对，反正就是一年四季你都能去那意思， 对对， 然后都可以玩得很爽。那农庄内娱乐项目非常的丰富，不仅有成年人喜爱的骑马， 厉害了， 还有射箭、游泳、彩弹射击、卡丁车、高尔夫、保龄球、壁球、网球等多种项目，也有孩子们喜欢的淘气堡乐园、蹦床、攀岩、滑梯等。 对， 这个是有多大的面积？ 好大好大啊！怀柔啊，这个叫做怀柔区桥新镇北寨村南啊，各位可以自驾就到那边了哈。这个鸭和鹅农庄非常棒的一个地方啊， 对， 排名可是不分先后啊，各位去自己参考啊，找自己最近的地方去啊。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今天我们推荐这事儿你不要小看哈，有时候周末就几天的时间，这个家里头人啊兴趣点不一样，比如说爷爷喜欢去自然的地方， 对， 奶奶喜欢呢 安静就待着， 这个家里的爸爸呢喜欢出去骑骑马采采摘，妈妈喜欢是不是游游泳，这不一样，你说 养养花儿舞的， 孩子就喜欢跟小动物在一起 玩泥巴， 对，所以说怎么能让大家所有的景点都在一个点上同时扣上，这些都是可以合适的哈。 对对对，反正你就得找一个都能满足，或者说尽量全都满足，你就牺牲一下自己吧。 对，最后还是听了爷爷的。这个排名不分先后，雾灵山庄大家都是熟悉哈，它是集旅游、观光、度假、会议、娱乐为一体的花园式涉外四星级标准的酒店，它就在雾灵山的脚下， 对， 雾灵湖的北边，这里天蓝水碧，山高树多等。 三栋临湖的别墅设施是非常的高档， 三栋 啊，装饰典雅大方，这里曾经接待过 很多的国家领导人，厉害了， 对，那像麒麟会馆呢拥有餐饮雅间20左右， 非常棒。 三层的烧烤露台拥有尽览雾灵湖景的这个绝佳位置哈。 一说烧烤哈， 当然 好久没吃烧烤了，也好久没有露天烧烤过了。 露天烧烤现在也不行了，那冬天也不让露天烧烤，但是可以去那个室内烧烤，现在也都不错。哎，说咱们什么时候团建撸串儿？ 撸串儿， 对撸串吧， 带周头去。 带周头啊，改善一下伙食啊。好，那其实呢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品味精心准备的烤全羊 啊，这个好， 以及30几个品种的烧烤晚宴， 哎呦，真的是变着法的刺激咱的味蕾， 对，烤鸡、烤鸭、烤鸽子什么的哈， 考验我们的感情。 对，您在这里用餐的同时可以眺望雾灵仙湖的美景， 对， 欣赏着冬日也迷人的湖光山色，这是何等的惬意享受， 非常好哈。我们北京没有海但是有湖，对不对，湖也非常的漂亮啊，安静，而且除了湖光山色还有很多娱乐的项目，保龄球、台球、乒乓球、游泳馆、沙扑球、迷你高尔夫、射箭、壁球、飞镖、健身馆，这么一些，你就是吧，还有 这个各种的大型户外的一些汽艇啊、快艇、沙滩浴场、沙滩排球、足球、网球场，很多很多，就在密云新城子姚桥峪水库北侧。 是的，是的，大家可以去啊查一下，都有导航。 是的，是的。 对，来，我们来看这个镜之湖。 下一个我真去过。 对，你去过吗？ 去过。 怎么样？怎么样？你觉得？ 这个有温泉 啊、哦， 不错， 不错、啊 嗯，还有小动物。 是的。 还有亲子一条的体验系统。 嗯， 非常好。嗯， 好吧，镜之湖呢，这个我们经常听到它的大名， 对对对， 我们来看一下。 说说啊， 镜之湖度假区呢，度假酒店啊，是一所四星级的涉外度假酒店，它位于昌平区的兴寿镇桃峪口，那占地40000平方米，酒店拥有150套高级客房，30套欧式风格的汤泉别墅。 我住过， 哦， 很好的， 欧式那不错吧？ 嗯，10套连排的那个。好像也住过， 嗯，总统套房、 哦、后面那个没住过了，这都体验过啊。 哎、嗯，是的，水上木屋别墅还有、嗯、恬静温馨的水上木屋别墅， 真好， 依山傍水，田园风的装修风格，精致温馨的家居，整个房间都洋溢着爱情的甜蜜与浪漫。 我个人说说我自己的感受， 好的， 作为一个有这个担当的主持人 啊， 我要说说是很田园， 嗯， 很风光无限好、 嗯、啊，这看来也有吐槽的部分， 面积也很大， 嗯。 但室内的装潢稍微有点显得陈旧 哦、嗯， 床单， 嗯， 卫生间， 嗯， 墙壁， 嗯， 因为时间很长了嘛，也许、哦、就是因为很多的酒店那个东西是它是不会再去搞一些创新， 对， 比如说 对对， 我希望那个镜之湖的相关的部门啊，把这个配套再升级上去 啊，就比如说你十年前是这样的， 还这样， 对，十年后你还这样， 大家可以理解我的这个表述， 哦、 对不对？很多都 是 这样的哈， 对， 如果您这在这方面再提升一下的话， 那就更完美了。 那个档次就不一样了 啊，是的。 那非常细心的推荐给大家， 对，非常细心啊。 对对对， 嗯， 房间的味道也不太好， 嗯啊，是吗？ 对，就是因为 希望有关部门可以管管。 对对对，是，就是希望是这样的哈。 嗯， 有标准间，还有汤泉别墅豪华套间、嗯，也是非常适合一家去放松的哈。 对， 而且这个有特色汤泉 SPA、四季滑雪、国际竞赛标准的室内外的网球馆、羽毛球馆、乒乓球馆、台球厅，娱乐项目一应俱全，地点就在昌明区兴寿镇桃峪口市级度假区啊。 对， 是的，嗯。 好，那么说完了这个呢，我们来看下一个啊。 好， 鹿鸣山居， 差点看成鹿晗山居。 对，我差点看成鹿鸣山庄。 鹿鸣山居， 对，鹿鸣山居，我觉得这个名字起得特别优雅啊， 嗯，得有鹿吧。 对，是吗？ 听听看啊， 坐落在环境优美、景色秀丽的密云，这里呢位于密云水库的上游，植被覆盖率高达82.34%以上， 哎呦我天哪， 是全县植被覆盖率最高的地区。 就是肺部不好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去那边呼吸新鲜空气一下。 对， 嗯， 那鹿鸣山居依山而建，与此间的山水相融，这里远离城市的喧嚣，空气清新，负氧离子含量很高， 真好， 使人在一呼一吸之间，仿佛是抛开一切疲累，融入了这个大自然之中。 我再说说我自己的感受。嗯、 对， 我抽烟， 嗯、哦， 一直没戒掉，但是现在量少了。嗯、就是抽烟的这个有一个循环， 嗯， 每次你抽完这根烟之后，你7个小时不再抽烟，你体内完成一次循环。 对， 就是你就跟好人一样。 哦，真的吗？ 但是告诉大家，就是如果是肺部功能比较低的朋友，因为长期吸烟，你肺功能比较低， 嗯、 容易喘，到这个地方，它就会负担减轻很多。 嗯， 真的是，大家不要相信这个，就所谓大自然的神奇，它就会呼吸顺畅。 嗯， 所以不会咳，不会咳痰，太厉害了。 对，我跟你说，大自然，要不我觉得吧，就是现在很多的家里面，你看装修完了之后，它会摆很多的绿植。 对对对， 对，它真的是有那种净化空气的作用。 对对，真的是。 对，就包括以后，我觉得大家如果要是装修的时候，可以去弄一些多肉植物，然后那些好养的，还有什么绿植啊，什么蕨类植物啊，都往家里摆。 对对 对， 嗯， 这样可以 有作用。 对，你家就是一个小植物园，天然大氧吧。 是的，是的。 好，我们来看看啊，哎，你看这个鹿鸣山居啊、 哦、 它是整个不是融入大自然了吗、 嗯、 然后它还设立了农业部， 哦， 可以为山居提供时令蔬菜、自养禽类， 这不挺好的， 还有经验丰富的中医养生专家。周同学，是不是你开的？你说啊， 叫我呢？ 啊，对呀、啊，这是不是你的那个同学，这当时一起跟你学医的？你看看， 这是我的一个梦想。 你会实现的啊，周 大圣，我就是说的是 啊， 我发表一下我的感觉 啊。你说， 这个中医的这个养生专家呀，在这个诊疗的过程当中，一定不要拿着架子。 是啊，你看我们周坨多么的接地气，多么亲和。 你一定要这个切实地分析这个病友的病情。 你不是望闻问切吗？ 啊，这个太华佗先生吗？ 啊， 一生的偶像。然后我就是想， 哎、 你这理想也挺多，偶像也不少。 是是是， 你好好活着，我知道。我就是想， 你还你偶像不是还张仲景吗？ 哦、那对， 嗯嗯是，嗯， 就挺厉害的。然后我就想说，就是咱们这个中医药这个方面，这个会诊的时候啊，别拿着劲儿。 是啊， 有些人真拿着劲儿，我就叫不进去是 啊，不行不行，这样不好啊。周坨提示的对， 对不 对, 对？像周坨这样亲和的好大夫，嗯，不多了， 赚不着钱嘛。 这个谢谢周坨啊， 周坨你别让了解几句你就要、 嗯、 讲出大家的心声， 是是是，大家的心声还真是啊。反正呢这还有中医养生专家为客人量身， 我 再 说 一 下，又一句话补充一下啊， 你说 有些这个中医药的这个大夫啊，本来眼睛是挺好的，一见病人他就自动瞎。还真是哎， 你说的是盲人按摩吧？ 这不是 啊， 这他就是这个就是那个啊 啊不行啊、 嗯、 这样不行，咱不管是什么样的医生，人医生都是以病人为本嘛，是不是？ 我就想表达要端庄、 嗯、啊，对，要端庄要大气啊，然后还要亲切，嗯，平和， 对对对，是是， 好了， 谢谢周坨啊， 谢谢周坨啊、 嗯、 这个补充的非常的到位， 你说你可以了， 对，来掌声、嗯、掌声掌声给周坨， 不用不用，我去做菜去 啊，行，你去吧。还说不是你。就是你， 我做菜啊。好吧，其实我们的周坨是老年人的一部分代表的这个区域哈。 对对对、嗯、 其实我们最后推荐的这个地方还真的是个老年人。 哎、 嗯，这个叫做荆南啊，这个参服怀古，哇，的厉害了。对，适宜人群老人历史爱好者推荐指数是三颗星。 嗯， 在房山区上房山国家森林公园呢，真的是一个古刹云集之地，风景秀美，尤其是冬季来临的时候，更是充满了禅意。 嗯， 是一个这个你们怀古的好去处。 嗯哼， 适合带着咱们的爸爸妈妈来此休闲啊。 是的， 嗯。 另外呢，著名的周口店、 哎、对，周口店遗址啊， 对，周口店遗址啊， 对， 就在上房山的东北方向，游玩休闲之余呢，也可以感受一下神秘的北京猿人。 是的，这个最后呢推荐一下北京怀柔长少营山货大集，有大集逛农贸市场。 哎呀、 哦、我个人很喜欢逛菜市场、 嗯、 农贸市集还有夜市、嗯、非常喜欢。 对对对，其实我也是 很平常的生活写照。 对呀、啊哦、逛农贸市集对城市人来说、嗯、真的是非常遥远， 太节奏太快了。 对呀、啊 嗯、 那热热闹闹乡土气非常浓厚的氛围，就如同年画般带着褪色的风韵， 真的 残留存在上世纪人的脑海深处啊。 是， 那但是呢在流行集体怀旧的今天，集市的记忆也被频频提起了。 对呀、啊、 对，那时候小时候我还真的赶过大集，在农村有这种赶集的。 我跟我妈妈去赶集的时候特别开心、 嗯、可热闹了呢、 嗯、 那就是真是挑着筐、 嗯、 然后卖着那些什么鞋垫啊，还有那些什么绣花啊啊，对呀、啊、哎呀可热闹了，真的 就是特别享受简单平时的生活、嗯、 对， 兜里那没有什么支付宝，没有，这就是拿着人民币纸币， 还几毛钱， 几毛钱的买一大堆、 嗯、 我那时候特别喜欢吃泥螺 啊， 河螺，就是河螺嘛，那个小螺、 啊、小 那个剪掉之后妈妈会做用辣椒做的那个、 啊、 夏天的时候可爱吃了、 啊、 然后每次就去一家，那家叫韩叔叔、 啊、 我就记得韩叔叔、 啊、 他说又来了 啊， 少吃点，越来越胖， 越来越胖， 对，他用潍坊话跟我说的、 啊， 太亲切， 嗯、 啊 是的， 特别好。 你看多么的这个亲切和平和， 然后 都没说为了赚钱，你多吃点儿。你看你已经这么瘦了， 来三斤，嗯、然后高高的啊，哗又抓一把走吧。 啊，这就是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无论是在京郊也好，你去任何一个地方，过的是一个人情味， 亲切， 对， 啊，朴实， 嗯， 没有那么多的。短斤少两哈 啊，是的，所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亲人也好，朋友也好，爱人也好，拿出你的真诚， 别算计， 对， 嗯、 算计那就没意思了。 对啊， 嗯， 这个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写意的人生， 嗯， 路上呢找到好的地点和合适的旅伴啊、嗯， 对， 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哈， 嗯、 明天再见。 好，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 先回回首，还记得那场音乐会。成风，你大大的勇敢。